第二件事，谢霆锋我梗系好红噶啦。点解谢霆锋咁红呢？因为原因大家而家认识佢嘅身份咧，唔系一个落雨路嘅歌手，亦都唔系一个演员。佢原来有个新嘅称呼叫 Chef Nick。咁我唔知呢个称呼系电视台俾佢啊，定还是个制作公司俾佢啊，定还是系英皇俾佢嘅？咁当然就系话我唔清楚个假嘅，咁唔做个功课点敢开麦做节目呢？咁当然呢一个 Chef Nick 嘅身份系英皇娱乐有限公司俾佢噶啦。因为点解？知唔知 Chef Nick 系乜嘢呢？系来自所谓叫十二道风味嗰系列嘅节目嘅。而呢个系列嘅节目系咪爆红呢？其实有一啲相关嘅客观标准，例如呢个节目咧已经系做到第五季。啱啱嗰季呢就係2017年喺夏天嘅时候播嘅。咁而呢个节目呢亦都请过好多名人明星嘉宾上去。咁半倾偈半煮餸啦。咁可取嘅就係话呢个节目係真材实料，就係、是、好多集呢都喺唔同嘅地方取景嘅。欧美英法日啊乜都有㗎啦。咁所以呢个节目制作认真，咁加上呢所谓叫谢柠檬嘅江湖地位呢，就好多人都俾面佢。咁所以倾偈呢就唔係一般所谓叫娱乐式嘅访问，而係一啲即係比较系好自云饭局嗰啲深层啲嘅对谈。咁当然就係话你鍾意睇自云饭局係因为陈志云本身自己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主持。咁但係 Chef Nick 自己系咪一个主持呢？唔系，原来佢系一个 Chef。咁 Chef 呢就唔会识得问问题嘅，淨係识得煮餸嘅啫。咁问题就係话佢煮餸原来煮得好撚錯㗎喎，大家知道。咁錯成点有两件事大家好记得嘅。即係当然有一件事就係今次而家大家见到嘅，就係佢嗰啲所谓叫水晶胶加双氧水啦。原来佢系史提芬州嘅 fans 嚟㗎喎。咁唔系水晶胶加双氧水点会了得到啲字呢？你明明。咁当然就係话佢用个水晶胶加双氧水呢个方式去撩啲朱古力出嚟。咁当然嗰堆嘢食唔食得我唔知，我自己未试过，都冇人话俾你听嗰堆嘢其实好撚难食㗎，不过只要摆落口咁解。咁但係事实上嗰样嘢係错到无伦囉。一个厨师呢煮餸呢就一字记之若心，如果你真係鍾意史提芬州嘅话呢，你应该话俾人听你煮嘅係好好食嘅嘢，唔系一啲好 fancy 嘅技巧。更加上嗰啲 fans 嘅技巧都唔该有实际用途啊！你都唔需要人哋用单手，你就用双手，你仲要系乱 Q 咁嚟。好多时咧，呢一个技术咧，其实就系做一啲会好易凝固嘅食材，例如包括糖胶啊、朱古力啊，又或者一啲 bakery 系整完之后咧，你好易可以乾咗，又或者等佢凝固咗之后呢，你可以卷成，又或者係接成自己鍾意嘅形状，摆返起佢企起身。咁於是嗰样嘢呢睇落去就好靓。但实际上嗰啲嘢系咪乱呢？又唔系乱嘅。而好多时呢嗰啲嘢可能系打十字架，又或者系一啲平衡线啊，就绝对唔系好似而家咁乱勾咁嚟。而家抽象大师定系你画緊画呢？我又唔明白。咁当然呢、這个系阿谢霆锋实质上系个戏子嚟噶啦，你要知道佢系一个娱乐事业嘅人嚟噶嘛。所谓一个戏子，大家又使乜咁认真去讲呢件事呢？问题就系话同一个原因，同一个道理，点解才子讲下讲下，大家会好即系中意佢嘅人又越嚟越多，憎佢嘅人又越嚟越多。咁去到最后就系 made the stupid people famous 呢句说话系好清楚嘅。咁黄杨达点样出嚟嘅？咁大家鍾意讲囉，当然有好多人憎佢，有好多人鍾意佢，咁你憎佢嘅人越来越多，鍾意佢嘅人越多，咁呢个 stupid people 咪 famous 咗囉。咁再讲早啲咁黄毓民囉。喂，龙心系咪咁啊？大家都鍾意讲一啲咁嘅人，我就唔讲呢啲人嘅。咁但系大家鍾意听囉，唔讲嗰边，即系唔讲呢啲嘢冇人听㗎嘛。咁我唯有就系试用我嘅方法讲。咁你话 Chef Nick 呢件事，即系我哋睇到啲咩嘢呢？第二样嘢就系记唔记得，唔知几耐之前，一年前、两年前，佢做完啲意粉咁嘅衣架嚟朗啊。其实嗰时大家都笑佢。其实我系好想讲咧，即系呢样嘢其实好普通嘅啫。当然大家未试过喺屋企所谓叫叉意粉，你梗系唔知嗰样嘢点解要朗啦。一般嚟讲，大家屋企食紧嘅意粉咧，其实就冇蛋嘅，多数都系水。又或者係好少嘅蛋，咁所以喺工廠做出嚟嘅時候呢，其實基本上佢就已經係做曬晾乾嘅過程，亦都可能少蛋，又或者係佢有啲好工業用嘅方法就唔使晾嘅，咁所以呢你係見唔到呢個過程。但實質上呢 如果大家鍾意睇 Jamie Oliver 嘅话呢，你会发觉佢成日整意大利粉嘅时候，佢呢都会用相同嘅方法晾干意粉嘅。只不过如果你一间三星米芝莲嘅餐厅，佢呢就唔系用衣架晾，佢用啲木棍嚟晾。咁嗰条木棍系可能系真系专系爱嚟喺厨房用嘅一条长啲嘅木棍呢，佢一次可以晾多啲呢。有可能系一个好似纸巾筒咁嘅嘢冻高嘅，不过就有四五隻手伸出嚟，咁每隻手伸出嚟呢就可以晾好多抽意粉。咁其实呢啲喺外国人即系个世界好普通，即系冇乜嘢特别需要大惊小怪。咁当然就系话你屋企冇呢啲咁专业嘅架撑，你用衣架得唔得呢？得。Given 你嘅衣架系干净嘅。咁我唔知拍节目出嚟嗰啲衣架系咪干净？咁当然就系你话你衣架系新嘅，咁都无可无不可啦。你嘅责任就系晾干意粉，等佢煮嘅时候个 consistency 啱啲，等佢唔会太过腻咁解啫。咁系啱嘅，咁系好合理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错嘅呢两次嘅所谓叫表演都系唔系嗰件事你整出嚟嘅嘢嘅本身错嘅，点解谢霆锋生成个样咁卵错？即系硬唔中意我都要讲噶啦，吓、啊、原因系咩？大家咁争啫，佢做好事又冇人理佢，就系做啲衰嘢咧，做啲大家都觉得应该批评嘅咧，就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咁约喺个 Facebook 度要表达下自己意见嘅，吓、啊、咁就系闹咯。咁所以上个礼拜有一单嘢，我又系好想讲嘅，咁啊地铁啊，转头先讲。咁你话？当佢做呢两件事出嚟，个 context 系冇问题嘅，原因就系因为佢错。咁呢件事系佢自己嘅嘅错误啊，定还是系背后捧佢出嚟嗰班人嘅错误咧？即系依小弟愚见咧，几时都系背后捧佢班人出嚟嘅错误嚟嘅。你觉得咁得啊嘛？你觉得靓仔就要错啊嘛？你有冇见过奇洛里维斯咁错嘅？冇。你有冇见过 Leonardo DiCaprio 系咁错嘅？冇。你见到最错嘅系边个呢？你外国明星你好难諗得起喎。但係当你要喺香港你要諗啲咁错嘅人，你一定諗到英皇嗰班人㗎喎、啊。你一定諗到无线嗰班人㗎喎、啊。即係咁讲真，英皇啲嘢就已经唔好睇啦，即係已经唔好听添啦。香港仲有冇英皇娱乐有限公司我亦都唔知啦，已经系一个谜啦。因为点解嗰班歌星返晒大陆啦，香港仲有英皇娱乐有限公司咩？如果有啊，无线班长就唔使咁烦啦，佢而家搬嚟搬去搬俾自己亲生仔，仲有嘢睇嘅咩？吓、啊，叱咤有几多英皇歌手攞奖啊？即系大家而家其实系好明白，香港已经系冇娱乐圈噶啦，因为香港嘅娱乐圈嗰啲人啊，可以喺大陆搵嘅钱系香港十倍，你就唔会再去香港搵钱噶啦嘛？吓、啊，咁你既然系冇咗呢班人咯，咁香港仲有咩娱乐圈可以睇呢？就睇翻大陆嘅嘢啦，喺大陆输出翻嚟香港嘅嘢，咁大陆揾啲乜嘢输出嚟香港呢？原来都系揾翻香港嘅嘢，即系呢一样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谂嘅、哦。你见到大陆而家最红嘅咩 show 咧？原来就系 Chef Nick 系嘛，要输出翻嚟喺无线度播添嘅。咁当然收视好唔好？咁啊十点啦，十一点啦，十点松啲啦。咁当然而家系少咗好多人睇电视啦。咁除咗呢一个。所以叫多人睇呢个节目，呢几年大陆嘅软实力，所以叫电视节目做咗啲咩呢？原来有个嗰个所谓叫中国好声音同中国新歌声，咁点解有呢两个 show 呢？原来呢呢、这个 show 最 original 嗰样嘢叫做 Voice， 系一间荷兰版权公司嘅制作嚟嘅。咁当然就系话好嘅嘢，我哋大陆所谓叫国泰民强，咁有的只剩下钱。咁有啲咩可以唔可以用钱买呢？咁当然就係买咗个版权喺大陆制作啦，当然係请返晒嗰边嘅 producer， 请返晒嗰边嘅监制呀、啊、制作团队呀，喺大陆一模一样得返个咁嘅 show 出嚟啦。咁开头嗰、那个节目就叫中国好声音。咁当然大陆嘅嘢点会靠住呀、啊、於是四五年之后喺2016年呢转来就衍生咗个版权纠纷。咁上面相传嘅意思呢，就係话卖版权嗰间公司呢就收唔到大陆嗰间公司嘅续约邀请。咁於是呢就终止咗同佢方面嗰个四年嘅死约。咁但係原来嗰四年嘅死约呢仲有一年附加嘅生约㗎喎。咁於是呢就喺嗰个生约未 activate 之前呢，大陆嗰间公司呢就已经諗住拍新一季啦。 咁呢个罗生门到最后解决咧，就喺香港嘅商标法庭就处理咗。咁去到法国咧，原来大陆嗰间公司最后都系用翻中国好声音呢个 logo， 用翻个招牌，喺一个节目嘅形式上边咧需要改变嘅。咁于是你先至唔告到佢侵害版权啊嘛。咁所以就改咗个版权叫中国好声音，就用翻原本嗰啲班底吓，做翻个相类似嘅节目。当然就系揾翻周杰伦啊、陈奕迅啊，大家就系睇到嗰个节目啦。吓，大家好中意而家喺 YouTube 又好。喺大陆啲视频网好都好中意揾呢啲嘢嚟睇啦。咁当然就係话，即係作为一个学流行音乐嘅人，你中唔中意睇呢节目呢？我諗咁耐以嚟睇过一两集到啦，即係咁多季，咁都要睇下人哋制作个水准㗎。咁当然係非常之高啦。高喺边度呢？第一，佢呢、這个节目牵涉嘅好多现场演绎，又或者好多改编嘅歌。改編嘅係用一個新嘅編曲啊，又或者新嘅錄音啊，咁配合翻個風格，就係配合翻唔同嘅 contenders 去將呢隻歌咧重新咧去演繹一次。咁當然就係話呢啲咁嘅嘢唔係應該香港做先嘅咩？即係當你睇到勁歌金曲請嚟請去都幾有歌聲，跟住後邊 Mark Session 就越請越後生。第一係冇經驗啦，第二就係你根本嗰隻歌有好多時勁歌金曲嘅要求就係播帶 MMO。根本 live 嘅 band 都唔需要啦，即係香港做 live show 係做到咁撚樣。你而家好嘅嘢，反為就係話請翻香港人，請翻香港嘅 session 啊，就搬翻大陸做，就喺大陸呢個 show， 因為好多製作資金咧，就輸出翻嚟香港，於是香港人就話：哇，這個 show 真係製作好啦！但係你睇真啲，屌你製作嗰班全部嗰班 session 啊，好多都係香港揾人嘅，即係。呢、这个世界系做倒行逆施到咁噶吓，你而家喺大陆睇嗰啲大陆嗰啲剧啊，最红嗰啲系边啲啊？原来就系陈伟霆啊，吓刘海威啊，叉烧饼个仔啊，屌呢啲人啊，从来就系做无线嗰啲八点嗰啲咁嘅处境剧嗰啲质地，咁就可以翻到大陆拍电视，仲要做到大陆最红嗰啲一线，150,000、200,000收一集。输分出落嚟，香港你啲人又去睇嘅，我真系唔明嘅吓。咁、啊、即系香港做嗰时，你睇唔睇咧？叉烧饼个仔，你系咪觉得佢系一线咧？吓、啊，屌你咪真系呢啲嘢真系多鸠鱼。即系讲翻个 show， 除咗个制作好认真之外咧，其实背后嗰啲 contender 水准都好高。因为点解？中国就冇嘢多，除咗钱多就是人多。你有一个识唱歌嘅人咧，系非常之简单容易嘅，同埋好多人咧觉得佢唔将呢一方面嘅 talent 发挥嘅话咧，佢基本上成个人生咧就冇第一样嘢可以做嘅啫。咁唔该，咁呢班人唔通走去富士康嗰度冚 iPhone 咩？系嘛？咁个个都后生，个靓仔靓女。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多嘢赞，咁有冇嘢弹嘅咧？有。好多人话佢入面背后为咗娱乐性咧，系会决定每一集赢嘅人，又或者边一班人赢，边一班人去跟咩老师。即都系一个内定嘅 show， 第二样嘢就系赢嗰个都系一个内定嘅 show， 第三就系话个背景系啲咩嚟咧？全部都系演员，要痛哭流涕，要见到只歌，听完只歌，哇，要好感动吓、啊。第四咧就系啲人好捻中意嗌歌嘅，即系广东歌，广东文化就唔系嗌歌，嗌歌嗰啲系大陆嗰啲歌吓，好、啊、多都系嗌歌，有好多唔嗌嘅歌咧喺香港咧。就叫做冇認受性嘅，但亦都係一啲好嘅音樂，但大家就唔知嘅，唔鍾意嘅，大家鍾意聽返啲嗌歌，所以呢大陸就最鍾意聽小巨肺啦。我唔明嘅其實呢一樣嘢。咁咁多 show， 點解呢兩個 show 會彈出嚟呢？其實如果大家係好鍾意，係好似我咁鍾意睇電視呢，其實係好容易發現一樣嘢。近呢十年八年呢，其實外國製造嘅電視節目得兩樣嘅啫，一係就劇。劇就是大家在 HBO 或在 Fox 看到那些所谓叫很大制作的电视劇啦。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真人 show 很兴大陆。即是不是大陆 在外国欧美都很兴。喂这些东西大家想看什么呢？是想看真东西。例如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个节目叫 American Choppers， 是讲美国呢三个父子怎样去在一间很小的车房去做一些很即係 customization 好高嘅一啲電單車，做下做到就係可以融資，跟住借好多錢買咗間好大嘅 電單車廠，跟住佢到最後撲咗街，呢三父子亦都因為錢財咧反目成仇。咁但係好消息咧就係出年咧佢哋又會重聚啦。你會睇到啲真嘅嘢嘅，因為嗰三個父子咧基本上係因為錢而對簿公堂咧，係成個過程係舉世無遺咁喺大家面前嘅。你會睇到佢哋喺啲咩？合約上面有糾紛，個合約本身入面嘅 detail 成乜，大家係真係好清楚呢啲嘢嘅。所以你話有冇得假呢？係冇得假嘅，因為呢三父子有火爆，咁所以就係因為呢啲咁真實嘅元素，大家會鍾意睇呢所謂叫真人 show 或者叫 docudrama， 有好多呢 docudrama 嘅 show 嘅。另外一個 docudrama 嘅 show 係叫Mike Rowe， 佢係做咗七八个 season， 系去一啲好厌恶性嘅工作环境，去拍一啲真嘅 footage 出嚟。即系当然佢系一个好挨得苦嘅人啦。即系上天下海，佢系要爬电线杆，又要咁落去水渠通屎，佢又要。咁另外一个 show 咧就系Mythbusters， 即系你真系中意睇啲 show 嘅你话咧，你会发觉呢啲人系为咗科学做实验而做咁嘅 show 出嚟。即系当然喺香港抄又抄成咩咧？就系抄咗一班屎皮精。即系当然系用个科学包装，揾啲靓女就话俾你听啊，呢啲系啲科学实验。原来个大自然个科学原理咧就系一件咁嘅事。咁所以希望大家会，我唔知系咪香港个 show 个 intention 都希望大家即系叫睇多啲科学书啊，又或者明多啲科学理论啦。人哋外国就唔系咁处理嘅，即系去到流出咗，即系喺外国流翻入香港。都系一啲二手、三手嘅資訊，冇人睇翻 original 嘅嘢，冇人睇翻最 original 嘅 idea 系乜嘢，吓抄翻嚟嘅嘢，大家就好中意睇啦。我唔明白，即系当然听我哋节目嘅人家系非常之高水平啦，系嘛？即系唔同唔听节目嘅人啦，唔中意即系唔同出边中意炒花生嘅人啦。咁但系个 market 系咁，大家可以做啲咩咧？即系 Chef Nick 佢本身唔系一个厨师先啦，系一个戏子先啦。咁当然佢可能因为自己喺加拿大读过书，亦都对烹饪有啲兴趣，咁於是佢会识得煮餸囉，识得煮两味囉。咁当然就係话当你要筹备一个咁大型嘅 cooking show 嘅时候，当然有好多人俾意见你啦，有好多厨师做你嘅顾问啦，咁於是你整出嚟嘅嘢唔应该难食嘅，难食应该拉去打靶嘅。咁加上你个明星又好识食咩？咁当然唔系啦，佢哋系识好识俾钱，好识去大家都认为好食嘅地方去写一两个食评，即系呢啲当然都系好多香港人嘅习惯。但系呢啲嘢咧，系咪真系咁值得追捧？又或者本身去 make him famous 咧？咁当然就唔捻系啦。即系如我头先呢节讲嘅内容都系成件事最 original 最真嘅嘢嘅，好多香港人系唔识欣赏、唔识问，更加唔识睇。但系一啲所谓叫转三转四啊，二五二三四五六七嘅七手资讯嘅嘢，睇下睇下人哋话好睇，你自己死去睇噶啦。即系我唔明，既然大家咁唔中意睇 TVB， 你识 Q 咗唔好睇台庆啦。我就唔知台庆系咩件事啦。去到最后台庆出咗丑嘅时候，大家又喺度讲，我又唔明白。即系呢个真系香港人嘅死穴嚟嘅。咁但系呢件事睇到个大问题系乜嘢呢？唔单止香港大陆嘅人鍾意二流资讯、三流资讯、四流资讯，系鍾意一啲好差嘅二手资讯。所以你会发觉呢，香港呢零舍睇到多啲所谓叫 content farm 嘅嘢喎。美国唔系冇，美国系有嘅。但系你啲 content farm 做下做下呢，会变成一个真实嘅新闻媒体㗎喎。喺外国有一个好出名嘅叫 Bus Media 啦 ,Bus Feed 啊嗰啲咁嘅嘢啦，但其实係经过咗 Content Farm 嗰个阶段呢，佢会越嚟越造成一啲似真似假嘅新闻去 confuse 大家，亦都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嘢系咪因为就系特朗普所谓叫喺选举胜利嘅原因呢？我唔敢话系定唔系，但系我想话特朗普赢唔系因为全部都系大话，而系话佢会好识得混淆一啲真话同假话，令到大家去相信。咁当然大家冇个求知欲去諗咩系真话假话嘅时候，咁你咪信晒一啲二流、三流、四流传媒嘅消息囉。咁但问题就系话，当你有嗰个 knowledge 去分析，又或者有嗰个求知欲去揾每一件事嘅真相嘅时候，呢啲二流、三流、四流嘅资讯系唔会蛊惑到你嘅。更甚嘅系， 你喺香港睇到呢啲媒体资讯，你系唔会感兴趣噶，你系唔会对 Chef Nick 呢个人有兴趣噶。即系坦白讲，撇开呢啲嘢唔讲，我相信佢系一个几锡屋企嘅人，佢应该几锡佢老豆嘅，即系我系好欣赏一啲孝顺嘅人嘅，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连屋企人都唔爱咧，你冇资格做人嘅。但系老老实实，即系在于一个明星，佢系咪一个好卓越成就嘅人咧？咁我唔敢讲佢冇俾心机做戏，冇俾心机唱歌，但系佢似乎所谓叫喺个音乐上面嘅成就，我唔觉得佢好高咯。咁佢系做戏几好，系唔系至于去到啲刘青云啊、吴镇宇啊嗰啲人嗰个 level 咧，又唔系好觉咯。但系实际上佢见 Facebook 个曝光多唔多过刘青云咧？多唔多过吴镇宇咧？系一定多过嘅，多唔多过古天乐咧？系一定多过嘅。咁去到最后，大家自己问呢个问题：你系想去留意一啲个网络媒体营造俾你嘅一个形式嘅一个资讯啦，定还是你自己本身真系对件事好有求知欲咧？大家系我即系我唔相信有好多个人系中意谂呢啲问题，但系我系自己中意嘅。即系我发觉好多香港人同大陆人系好中意做渔民。即系个世界 fit 啲咩俾我呢，我就好鍾意㗎喇。无论嗰样嘢係真定係假，甚至乎我冇兴趣知嗰样嘢係真定係假，就算係假都好，我鍾意嗰啲假嘅嘢，我唔欣赏嗰啲所谓叫真嘅嘢。我都唔鍾意人哋讲道，唔鍾意人哋讲道理，唔鍾意同人哋讲分析。你 fit 俾我啦，假嘅冇问题㗎，你 fit 啲我鍾意睇嘅嘢俾我就 ok 㗎喇。所以就算我讲嘅嘢硬闷呢，我都要讲啲我认为真嘅嘢出嚟。我系唔会即系为个市场而改变自己想讲嘅嘢嘅内容嘅。即系你鍾意睇啲真嘅嘢，你鍾意睇啲假嘅嘢，唔该你自己去搵。咁即系香港系一个多元开放嘅社会，冇人去阻止到呢件事。问题就系话，当个社会越嚟越鍾意，即系好越嚟越多人鍾意听假嘢。即系我理解嘅 KOL 系咩呢？你只系专喺一笪地方嘅啫，你唔会所谓叫好似阿家善 BB 咁捧樽生抽出嚟又卖得广告，捧条尿片出嚟又卖得广告，捧罐奶粉出嚟又卖得广告，即系捧罐冬虫草出嚟又话卖得广告。呢啲系乜嘢 KOL 啊？呢啲系明星啫。咁于是好多所谓自己觉得自己系 KOL 嘅人，系觉得佢系卖化妆品又得，佢系卖奶粉又得，佢揸住啲乜嘢都可以卖广告卖得一餐㗎喎。即係只要你好似有人 sell 到条佢俾佢好似关你事就得㗎喇喎。其实你唔系做緊呢啲所谓叫 KOL 嘅嘢。你系做緊你认为自己系明星啫。咁唔好彩你做嗰啲事业譬如好鍾意，即係有好多人好鍾意，包括啲司徒法正呢啲咁嘅人呢，永远系鍾意拍啲咁嘅胶片。实际上有冇嗰啲嘢系有冇价值㗎呢？咁冇。但问题就系人哋拍嘅嘢，嗰条 channel 有几十万 subscriber， 于是人哋就觉得个老细觉得咁你卖啲咩广告，你都有一班 fan space 啦，系嘛？咁你卖咩都卖咩都掂噶啦。呢就好似以前卖广告嗰种，就边个明星捧啲咩 product 唔重要，最重要就系个明星有冇人识。即系世界会进步噶嘛？屌，即系香港唔应该有呢啲嘢，世界都唔应该有呢啲嘢噶嘛？呢啲嘢廿年前、三十年前就做得出一。2017年唔应该有人做呢啲做呢啲嘢仲有人睇。即係呢个唔系做呢件事嘅人嘅悲哀，系个社会嘅悲哀。即係既然阿 Chef Nick 都觉得自己要喺一个咁嘅空间去生存，系因为有咁多无知嘅人去供养佢，去侍奉佢，咁多人去俾呢个生命价值佢。到底佢自己有冇价值嘅呢？我唔知，大家判断，下次返嚟。